第三集，萨特诞生。克拉苏斯和考雷斯特拉兹并肩站在黑鸦堡垒宽阔而坚固的城墙上，这座雄伟的堡垒正是拉文凯斯领主调遣军队的地方。与其他指挥官那些浮华绚丽的宅邸相比，拉文凯斯的住所充满了军事色彩。黑鸦堡垒用厚重的黑色岩石砌筑而成，坚不可摧。在大多数对手看来，这处城堡都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壁垒。克拉苏斯深知燃烧军团的凶残暴虐，这无疑是抵挡他们入侵的一张王牌。 你又在沉思了？ 我只是在想，你很快就要离开了。 我也不想离开。当我的同族突然变得沉默无声，甚至连挚爱的阿莱克斯塔萨我都感应不到，你最应该理解我渴望查明真相的心情。 考雷斯特拉兹知道他的这位同伴也是一条巨龙，但还没有看清过去与未来的联系，只有他的伴侣红龙女王阿莱克斯塔萨才知道实情，而他并没有告诉自己。女王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或者说是为了那个来自未来的他而考虑。克拉苏斯同时也感觉到了与龙族隔绝的空虚感，于是同意让年轻时的自己前去调查原因，即便这意味着他们两个都要承受巨大的风险。当两人合力作战时，能够爆发出令拉温凯斯领主叹为观止的战斗力。考雷斯特拉兹能在恶魔头上降下火雨，而克拉苏斯更是能将火雨变成烈焰风暴，使无数恶魔瞬间灰飞烟灭。可他们一旦分头行动，就会遭到疾病的折磨，法力大为减弱。 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们还是能想出办法同行，不必非分开不可。 愿闻其详。 在你身上至少有一块鳞片快要脱落了吧？ 右后腿附近的那块位置，我想这里有一片。 要是你同意的话，就把那片给我吧。 拿去吧。 现在我也要回赠你一样东西。 这又何必？ 很有必要。 克拉苏斯说着，把那块如龙头般大小的鳞片放在一旁，注视着自己的左手，开始凝神屏气。克拉苏斯突然怒吼一声，开始变身。只见从他的皮肉上长出鳞片，先是指尖，然后再蔓延到手掌和手腕，尖利弯曲的龙爪取代了原先平整的指甲。在变形的过程中，克拉苏斯承受着钻心的剧痛，他不由自主地弯下腰，险些栽在地上。考雷斯特拉兹本能地想要伸出手去搀扶这个弱小的身影，克拉苏斯却摆了摆手，表示自己能熬过去。克拉苏斯喘着粗气，仍然蜷缩着身体，用另一只手扯着那只长出鳞片的龙爪。坚硬的鳞片很难扯动，但他还是咬紧牙关，使出浑身力气扯下两片。鳞片脱落的地方，血肉模糊成一团。枯瘦的克拉苏斯使劲咽了口唾沫，立即让手恢复原状，疼痛感才骤然减轻。克拉苏斯不管自身的痛苦，认真地检查着那两块鳞片，用比任何生物都要敏锐的眼睛寻找着细微的瑕疵。 你应该清楚，以我们俩目前的情形，你不能变回从前的形态，而我也不能变成别的样子。你这么做会让自己遭受极大的危险。 这很必要。这片有裂痕，丢掉不要了。不过这一片很完美。 你打算怎么做？ 你务必要信任我。 我难道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 克拉苏斯点点头，拿起那片小小的龙鳞，伸手去触摸考雷斯特拉兹刚刚扯掉鳞片的位置，那里依然鲜红而柔软，任何射术精湛的弓箭手都能将它一箭命中。克拉苏斯开始念叨着比龙族还要古老的咒语，将那块鳞片按在红龙的伤口上。 龙鳞在接触到红龙身体的一刹那闪烁起耀眼的金光。卡雷斯特拉兹发出一声惊呼，却没有闪身躲避，而是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克拉苏斯的动作，听着克拉苏斯一遍又一遍地吟念着古老的语言。语速渐渐加快，鳞片也充满节奏地搏动着，每次搏动都变得更大，不消几分钟就长成了和周围鳞片同样大小的形状。 再稍等片刻，它就能跟你的皮肉融成一体了，不会轻易脱落的。我觉得可以。 一切正常。 希望它带给你的不只是正常的感觉，我会把你身体的一部分带在身上，你也会随身携带我的一块鳞片。但愿这魔法能让我们彼此相连，如同待在对方身边。 想要检验，只有一个办法。 是的，要想知道这法术有没有起效，我们就必须分离。那就再见了，我的好伙伴，考雷斯特拉兹。 再见。 请向阿莱克斯塔萨。 我会把你的近况和祝福带给他的，克拉苏斯。尽管我不确定我们是什么关系，但我尊重你的决定。你对我保守秘密自有你的道理，不过我很快就看出你对女王的爱意绝不比我少。 是的， 我会尽快把她的情况说给你听，到时候见了，我的血液。 说完，深红色的巨龙便一飞冲天。我的血液，这几个字听得克拉苏斯不仅皱起眉来。对于龙族来说，这样的称呼意味着无比亲密的关系，不会用来形容战友或是同族，只会用于表达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又或者是生活在两个身体中的同一个人。克拉苏斯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自己，他毫不怀疑那条年轻的红龙有多聪明。考雷斯特拉兹眼看就要看出真相，克拉苏斯不知道那对于他们俩来说意味着什么。瞬间虚弱感突然袭来，克拉苏斯赶忙拿出考雷斯特拉兹的鳞片，就在他触摸到的瞬间，疼痛和疲劳感就减轻了不少。可光是触摸还不够，他必须戴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才能保持效果。克拉苏斯在冷风中袒露胸膛，那块巨大的鳞片贴在皮肉上，念出那些古老的语言，召唤出任何暗夜精灵都无法理解更无力行使的力量。鳞片再次被金光笼罩，克拉苏斯晃动起来，可他还在竭力保持平衡。光环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很快。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胸口，现在考雷斯特拉兹的鳞片已经嵌进了他的身体里。他的身体仍然有些虚弱和隐隐作痛，但这没什么大不了，他感觉到自己正在逐渐恢复力量。他朝黑压堡垒的远处眺望，望向离苏拉玛很远的地方，眺望遥远而黑暗的新艾萨利。他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克拉苏斯看到上层精灵和燃烧军团的爪牙一起将传送门再度打开，燃烧军团的主力部队即将来临。传送门被摧毁了，萨维斯顾问失败了，他也被马法里奥杀死了，死亡的痛苦令他无法忍受。同时被多达十余种可怕的方式摧毁，每一种都令他苦不堪言，恨不得就此堕入湮灭的深渊。但死亡的痛苦与随后到来的遭遇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他没有了身体，没有了血肉，什么都没有剩下，连灵魂这两个字也未必能够形容他现在的状态。他知道他之所以还有感觉，都是仰仗另一个强大灵体的恩赐，所遭受的无尽痛苦也是对他施加的惩罚。他失败了，而失败是最重的罪孽，他的囚牢是永无止境的虚无，他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除了痛苦什么都感受不到。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是几天？ 几个星期？几年？几个世纪？还是仅仅过去了可怕的几分钟而已？如果真是最后一种可能，那他真是有的受了。接着，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疼痛突然停了下来。要是他还有一张嘴的话，这个时候肯定会欢畅的大喝一声。他还从来没有这么心怀感激过。可他又一想，这恐怕预示着新一轮可怕的折磨即将开始。这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威严而强大的声音：“ 我已经决定救赎你了，我为你觅得了一个归宿。我看过了你内心深处的黑暗，找到了那曾经令我满意的东西。我把它作为你的精华，把你变成我忠实的仆从，让你的地位比从前还要尊贵。我必须重塑你的身体，为的是让其他人能记住我赐予你的荣耀与惩罚。” 神灵的声音顿时令萨维斯感到又喜又怕，他想卑躬屈膝，想要跪地乞怜，但却没有形体能让他做出这些动作来。他对于神灵这份伟大的馈赠感激不尽，可还是无法做出任何回应。他受到一股能量的冲击，在能量风暴的中心点，无数颗细小微粒突然形成，这些微粒聚集成团，再次形成了他的物质实体。许多威力都来自他那被摧毁的肉身，与他的灵魂一样，在死亡的最后一刻被神灵收回。这是他死后第一次睁开眼，看见自己的四肢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两条腿在膝盖处向后弯曲，末端长出兽蹄，手臂和双手也长出了浓密的毛发，手指变长，伸出了爪子。他感觉自己的脸也变了样，弯曲的顶角从前额伸出，这番面目简直跟前世的他毫无相似之处，别人怎么可能还能认出他？接着，他犹豫地伸出手，碰了碰自己的眼睛，这时才意识到仍然保留的明显特征就是这里。他感觉到眼中的力量每分每秒都在不断增强，现在他已经能分辨出组成身体的每一股魔法力量，看清神灵重塑身体的那只无形之手是怎样将他塑造的比死前更强大的。他欣赏着神灵的完美杰作，看着自己变成第一位新仆从，就连跟在主人身边的那些家伙都对他羡慕不已。他用那双黑色水晶假眼注视着这一切，假眼的中间还有一条红色条纹从中穿过。那些曾经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只要一看到这双眼睛，就会想起他的名字，然后陷入新的恐惧。他的名字叫做萨特。